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，让它在天涯海角也总不能想我。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，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，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，我泪落如雨。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，找到回家的路。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。来诉说情节，那我的悲伤，我的欢乐，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，心里有一首歌，歌中来诉说情节，那我的悲伤，我的欢乐，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，心里有一首歌，歌中父亲的草原。